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龙燕龙主任和大家分享年龄及肥胖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年龄和体重，尤其是肥胖对女性生殖的影响。那今天呢，咱们话题呢，其实最主要还是包括了三个方面啊。首先呢，我大概说一下咱们女性的啊，我们叫一个生命周期的概念。另外呢，在这里我要特别的要提一下一个多哈的理论。什么是多哈的理论呢？就是成人的一些代谢疾病啊，跟宫内环境的相关性，当然这牵涉到生活方式啊，方方面面。那我们就像今天的课题啊，我们女性的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饮食运动啊，那对不管是对自己的健康有重要的影响，那我们对宫内的胎儿啊，那么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影响，那么间接的对我们将来后代出生以后远期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要的一个话题。那先介绍一下就是女性生命周期的这个概念。 哦，这是一个从宫内，然后小宝宝 胎儿期开始，对， 胎儿在妈妈宫内，然后是 新生儿，儿童期啊，青春期、性成熟期，然后绝经过渡期到绝经后期，这个呢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和生理特征，大概呢把女性的这个生命周期划分成七个阶段啊。胎儿期呢，就是女性的这个从宫内一到出生，从经历这个婴幼儿青春期，到这个我们叫生育年龄，其实就叫性成熟期，到最后的一个绝经过渡期到绝经期啊。那么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不同的阶段呢，有它不同的这个生理的特征啊。那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呢是要去关注刚才已经说的胎儿期啊。那么第二个关注点呢，就是我们到了成年期啊，我们叫就是这个叫生育年龄，性成熟期啊。一般呢它的这个开始呢是从18岁开始，那么大概要历时有30年的时间啊。那也是我觉得女性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个阶段， 很长一段时间。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生命周期的概念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最主要就是年龄和体重啊，对我们整个就是生殖的影响。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对我们这个就生育年龄的影响。另外呢，就是我要关注的就是要讲这个胎儿的这个宫内的影响。这个呢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那么说到这个生殖的影响的话，其实生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概念啊，它可能包括你的生育能力啊，包括你的这个是不是有正常的月经周期啊，包括你的生育能力等等方面啊。那我今天呢，侧重的话题最主要还是对女性这个月经的影响。那么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直观的，那就是对我们医学上来讲对卵巢的影响啊。那么生育能力呢，就包括了它的受孕啊，那么还有一个在特定的一个阶段啊，那女性都一般都要经历一个怀孕生产啊这个阶段。那我们在提到这个年龄和体重， 对这几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啊。 我觉得这个从像刚才主任说的，从这个怀孕到生产，是就算四十周的时间，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妈妈，我就觉得这一段时间确实是对这个女性身体的这个变化呀，都是非常的 深远， 而且确实是， 就是在这个特殊的阶段呢，可能女性要经历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的一个变化啊，在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生理，尤其心理上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 对，你想是一个本身自己是从一个小女孩，然后变成了有人管自己喊妈妈，一个身份上的转换。 对。 然后还有你身体上的变化，确实是，哎呀，当时就觉得，哎，我怎么就有了一个小人儿就躺在了那里，就觉得特别神奇。 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女性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生命是无价的啊。那么在这个孕育生命这个过程啊。所以对女性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是责任啊。 对对。 另外呢，可能在这个阶段要做一些很多的一个改变。 嗯。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今天呢特别给大家推出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接受的一个观念啊，了解吧。首先是了解吧，就是成人疾病的胎儿起源啊，我们做到多哈的理论啊，在这里给大家就讲一个它的这个历史吧，一个这么一个过程啊。最早的话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呢，英国就是南安普顿大学有个流行病的学家啊，我们叫戴维·巴克，他发现呢，就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是1968年到1978年这期间呢，冠心病的死亡率呢，它的地区的这分布啊。就是有死亡率有高的地方，有低的地方。他发现呢，就是这个死亡率高的地方的分布呢，和1921年和至1925年期间新生儿的啊，这个新生儿死亡率这个地区，它的分布是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有出奇的一致。就是1920几年到1940几年，这跨度正好是40年啊。那么也就是说，那么出生的这一部分的婴儿到了一个40岁左右的一个成年期啊，我们到这是跟他的是一致的啊。他就发现呢，就是说他中间会存在的一些内在的关联。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89年，这个巴克这个教授呢，那么他对于就是死于心血管疾病的。就男性的这些患者呢，在进行一个调查，就发现呢，这一部分人他在出生的时候，他的低体重，还有1岁的时候的低体重，占的比例非常多啊，那就提到了一个什么呀？就是这一部分人群，他在母亲在胎儿期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 存在的潜在问题啊， 嗯， 但是呢，他真正的发病呢，这个健康问题是在40年以后显现啊，所以这就提出了我们多哈的这个理论啊，这个呢，这个理论呢，随着这个理论的提出呢，世界各地呢就针对这个呢进行了一个相关的一些研究。那么通过方方面面的研究，通过这几十年，我们在想啊，89年到现在。应该得有30年了吧？30多年的时间啊，无论是从他的动物研究啊，包括人群的这些调查呀，人群的研究啊，其实就发现这个理论是成立的啊，它是有道理的。所以呢，我今天呢是在这里头着重给大家介绍这么一个理念啊。那么我们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就是我们女性在怀孕这个阶段，那么。他的营养状态、生活方式会对宫内的小宝宝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啊，这就是一个这个理念啊。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孕妈、准孕妈以及准备备孕的这些女同志们一定要注意了。刚才主任已经反复的重申了，在我们的小宝宝在你宫内的时候，你一定要时刻注意你的饮食、健康、体重。然后这样的话，你的宝宝在你的宫内就会给他一个 创造一个好的 宫内环境，然后呢，生一个非常健康的宝宝，对他今后的这个，以后40年、50年甚至更深远，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端嘛。 我想呢，中国现在也是人口大国嘛，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啊。 对。 那么我们大家经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这个 我想呢， 对 宫内这个从健康的起跑线上一定不要输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我们每次产检的时候，我们的医生一定会叮嘱我们孕妈们在某个时期做某项检查，对不对？一定要认真的去做，不要说我觉得我挺好，自我感觉 OK 不去了，万一这个不去了，你的宝宝在起跑线上起跑就慢了，或者甚至你的宝宝可能都没有机会出生的话，这个就对于这个妈妈或者 心理上是一个打击， 心理啊、身体上啊，都是家庭会有一个不小的一个打击，所以一定要遵医嘱，听医生的话，让你去做的这些检查呀、平时的注意事项啊，一定要做到，该锻炼的锻炼，该检查的检查。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龙燕龙主任和大家分享年龄及肥胖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 所以这个多哈这个理论呢，因为通过了这么多年研究啊，基本上大家都接受啊，它有它的科学的道理啊。那么回过头来讲呢，对于我们这个年轻的生育年龄的这个女性啊，那么整个怀孕期间，如果你的体重增长的过多，或者本身啊准备要宝宝的这个女性呢，她是一个体重过重或肥胖，那么在这个怀孕期间一定要关注她的这个饮食问题啊，关注她的体重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想的，因为这个除了对胎儿刚才说的啊一个影响的话，那么怀孕期间如果你的体重增长过多啊，那么达到了肥胖啊，体内储备的这个热量营养过剩的话，还会带来这个其他的健康问题，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对 啊，现在大家都知道怀孕以后要控糖，要喝糖，要做喝 糖 水的 实验。 对对对对， 一杯糖水喝下 去。对，是的，如果你的体重长得过多或者本身就肥胖的话，那你喝糖水的这个就不容易给过关了。 主任，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下，大概其这个孕期体重增长在多大一个范围内比较合适呢？ 它是这样啊，怀孕期间呢，体重的增长它是分人群的啊。比如说以前呢，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呢，它的要分根据人群啊，我们要有一个叫体重指数，叫 BMI 啊。怎么个换算法呢？就是你的体重除以你的身 高的 平方啊。这么去算啊，比如说你是一个60公斤，那么BMI 怎么算呢？就是60公斤呢除以一个1.6，你比如身高1.6， 除以两个1.6， 对，除俩1.6就很好计算啊。那么根据这个 BMI 呢，我们把体重呢划分不同的这个级别啊，那有一个是叫低体重，那么还有一个适宜体重，超过重啊，我们叫超重肥胖。那么不同的这个 BMI 呢，它怀孕期间的体重增长要求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一个肥胖的 BMI 在30以上啊，那么这部分的女性呢，她怀孕以后可能希望她的体重增长也就在5公斤啊，10斤啊左右。那么对于一个消瘦的女性来说，比如她的 BMI 不够18.5啊，那么她可能需要长到15公斤。那么对于大多数女性健康的，就是 BMI 在正常范围的啊，这一部分女性的话，她的体重大概在增长到10公斤左右。实际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网站啊，她都会建议13公斤啊，其实这些数据是源于欧美啊， 而且 源于欧美的啊。 刚才主任也介绍了， 并不完全适合亚洲人群啊， 一定要因人而异。刚才主任也介绍，看看根据您的这个产检的医生帮您算一下您的 BMI， 实时的监测一下我们的这个对。然后再刚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刚才主任说的喝糖水的那个，我就觉得拿我自己举例，我怀孕的时候去喝糖水，我当时的体重控制的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喝糖水，我想，哎呀，这个我拿手啊，别的不行，喝糖水还不行吗？来吧，很遗憾，我就是那个喝糖水没有通过的宝妈，结果我就被贴上了一个 妊娠期糖尿病， 对，给我贴了个标签，还特别给我写了一个小红戳，高危两个字，呀。 从此以后我就每天的更加的注意了我的饮食，因为我从来没有会想象到我平时是一个血糖都没有问题的人，然后呢我的身高和体重啊也都是像刚才主任说的在这个中间值以内，我觉得这种事儿跟我离得很远，不可能，但是通过我们的科学手段检测我就是那个不合格的，所以也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些，因为妊娠期糖尿病对于你的宝宝来说影响其实也是很大的， 很深远的， 很深远，对，而且我记得我的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被贴了那个妊娠期糖尿病的标签，然后我的宝宝刚生出来的时候也是去被抱走扎了几次那个足跟血，要看他会不会，因为跟母体脱离了是不是要看他的这个自身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是不是主任？ 对对，是的。 嗯，所以各位宝妈一定要注意我们主任刚才提到的，对血糖、血压，然后这个体重，对您自己和对您宝宝的这个影响。 所以我也想问问那个主持人，您的父母有糖尿病吗？ 你看主任就特别会问，抑郁重地，我妈妈 是 我姥姥是 啊，怪不得， 对吧？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主持人身材应该是很好，体重也很标准啊。但实际上呢还是就是贴上标签了， 嗯 啊，因为为什么是这个就跟遗传，那我们在想啊，如果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倒退到二三十年前，可能你母亲在怀你，你就是在胎儿期，那个时候是没有人关注血糖的问题， 那个时候没有， 对，也可能那个时候母亲的一个高血糖的一个状态可能会，你对你今天 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就没有监测到，主任会不会那个 没有那个观念，那 像八十年代初的样子吗？ 嗯，所以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也是贴合咱们今天这个讲座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宗旨吧。其实也是为了给大家传递这么一个这个一个概念啊，就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女性的这个生活方式啊，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一个呢，她本人呢，她并不是一个就是肥胖的啊，或者体重过瘦的啊，那么属于一个 BMI 正常的。 嗯。 但是呢，因为有这个遗传因素在里头， 确实是 的。那我们追根溯源，如果她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假设也那个时候的医学知识能够普及，或者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是足够到一定高度，可能您的母亲那阵注意关注血糖的控制，可能您今天第一次也就有可能就不会出现一个。其实贴上标签呢，我想着呢，是从长远来讲呢，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为什么？就是对你的关注和重视。那我们女性来说，在怀孕生产，这是一个在一生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般都要经历的啊。 对，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反映在你身体的一个潜能啊。为什么呢？在怀孕以后啊，我们说的这个在怀孕期间会出现一些就是一些激素的一些变化呀，包括我们叫的怀了孕以后会出现一个糖耐量的一个抵抗问题。 对， 实际上女性在怀孕期间是她一生得糖尿病的一个检验啊。那在一个负荷的状态下，比如背着小球啊，在度过十月怀胎这个状态下，他没有过关啊，那说明什么呀？你的潜能、你的代偿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损的啊。那通过我们在这个孕期的科学的一个管理，那么我们给你的这个胰岛碱负荷啊，那对这个女性呢，完成生育这个阶段以后的长期啊，胰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注和一个干预吧。 对，通过我们这个怀孕，有的时候可能给我们的宝妈们敲了一个小小的警钟，对吧？ 对。 然后对于你们，可能现在我们宝妈还比较年轻， 对， 25岁、35岁， 对， 我们的身体代谢带了个球，给你敲了一个警钟。可能到你身体再往后一点，年龄再往后一点，比如说40、40、50岁 以后， 对，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女性在这个怀孕期间，这个糖耐量稍微有点高的时候，后期是不是这个 更加关注？ 对的。 对，所以呢，我觉得贴标签其实很重要，但是贴标签一定不要害怕，贴了标签一定要有改变。 对， 这个呢是其实这是更重要的一个意义。你看我们就是对于有一部分就说起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一个运动问题啊，中等强度的，一般我们快走30分钟，那么对于孕妈妈是完全合适的，但是坚持起来还是不太容易啊。但这个运动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你对于一个血糖一个代谢啊，这个血糖的一个消耗，给你的胰岛碱负荷特别特别的重要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啊， 合理的这种运动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 嗯。 那前面呢，就是我提到的两个概念啊，关于一个呢，就是女性生命周期的啊、 嗯、 这个影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多哈的一个理论啊、 嗯， 就是在这里呢，就大家一定要关注怀孕期间的这种体重和合理的营养和生活方式。 嗯。 那么那个今天呢，我们就开始第二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女性的年龄啊，年龄对生殖的影响。 嗯。 那肯定的，大家都对这首先清楚一个概念，就是高龄女性啊。那么什么是高龄的女性呢？一般来说，普遍接受就是大于等于35岁、 哦、 啊，因为在大城市，大家都知道啊，嗯，你想一个从你女性从小学、初中、高中啊，那么上大学，那现在还要上研究生，因为你可能如果要是要去一个更好的一个单位，或者有更好的一个选择，你可能要读更多的书。 嗯、对，你想研究生毕业就已经是25、26岁 、嗯、如果博士毕业就30了。 哎呀， 对对， 再努力的找一下心爱的另一半儿。 对，然后 再准备一下。 嗯，对，那就到了35岁了。当然，这个那么35岁的这个年龄，我们怀孕也不是说。 一帆风顺， 对，一下就怀上了啊、 嗯！对的， 啊，所以呢，其实对女性的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啊。 嗯、 我想呢，就在就是我们除了要就是知道可能高龄对女性生殖是一定是有影响的。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想着如果在就是你的就是父母家人的这些支持下，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可以还是尽早的完成这个生育啊。那比如说现在国家也放开了，在读研究生期间啊，你完全可以生孩子。 嗯 啊，那可以延期一年毕业，一点问题没有啊。当然，这是需要得到什么家庭的整个家庭的一个支持，但这完全是可行的。那我们看看为什么年龄对生殖的影响是非常大呢？经常大家会说，哎呀，我去天天健身锻炼身体，我身体好，我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呢是对你的健康是指的，比如说你可能得高血压、糖尿病啊， 嗯、 或者是慢性疾病啊，或者你整个 代谢类的疾病， 哎，对对。 嗯， 这些呢一定是有益的，但是对于女性的生殖能力，她年龄是不可，是一定是跟年龄有关的，它跟你的生活方式，就卵子的老化跟生活方式其实关系不是太大， 哦， 年龄是唯一的最最重要的啊，是引起女性生育能力下降的一个 因素。因为我们觉得是这个年龄不可控， 对， 对不对？ 是的， 你的卵子数就是那么多， 是时间不能倒流。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龙燕龙主任和大家分享年龄及肥胖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这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龙燕龙主任和大家分享年龄及肥胖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 所以呢，下面呢，我会给大家大概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年龄对这个女性生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生育能力呢，就是指的是什么呀？就是女性每个排卵周期她这个妊娠的可能性。就是女性呢这一个周期没避孕了，比如说她计划要宝宝了，那么又没有避孕，月经又很正常，那么一个月经周期以后，她是不是就一定能怀上这个宝宝呢？ 答案是什么呀？大的概率是怀不上的。为什么呀？你看第一个，就正常女性的这个受孕能力啊，就女性的这个受孕生殖能力不像跟动物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实验室做的小老鼠啊，那小老鼠一那个可能就很多很多啊，那女性就是，但是对人类不是这样的。其实从进化来说它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它是要优选， 优胜劣汰， 对 是吧？ 对，是要优选的， 对， 这是一个最最核心的符合自然法则的啊。那我们可以看正常的女性的这个受孕率，一个月经周期她受孕的机会是多少？20%-25%啊，那只有， 其实不是很高， 对，1/4啊，1/5-1/4的概率才能可能去受孕啊。我们是指的，这指的是受孕。那么受孕以后，大家知道精子和卵子结合，我们叫受孕。受孕还要到输卵管运输到子宫， 这又中间又有一段， 对呀、啊。然后呢，要经过一段路途， 对。 然后呢，在子宫里种植。那如果你的内膜有炎症或内膜长东西， 它能不能成功的？ 能不能种下去？ 对，它能不能成功的着床？ 对， 对不对、 能不能种到这个土壤里头？那下一步呢？种到土壤里头能不能？ 生根 发芽，对、 我觉得主任这一说，本来我听着20%-25%已经不高了，再经过这么多坎坷 考验 、我觉得能生下来的宝宝们都是勇士， 对，是经过淘汰的啊，是经过优选的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给大家解释，就是在你最好的一个年龄段啊，那么每一个月经周期的它的受孕率只有20%-25%，那么我们看看总体啊，如果。夫妇双方那么有正常的啊，大家就是正常的一个性生活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年内呢，他受孕的机会是80%-90%，那么一年半啊，那么93%-95%，什么意思呢？如果就是男女双方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一些特殊疾病，那么一年内90%的人能受孕， 都可以成功受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育呢？它的这个定义是在一年以内，所以在这里也是有一些女性啊，比如说她准备要备孕了，她半年要不上了，哎呦，就开始着急了，就无比的焦虑啊，然后呢就开始问这个问那个，就很焦虑啊。所以在这里呢，其实通过这组数据，一个是大家了解呢，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大家一定不要着急。 对，我觉得焦虑会不会也会有所影响，对于我们这个受孕，因为有的时候说嘛。天时地利人和，如果你特别焦虑的话，越想就会可能就不 容易，越着急，对。 然后如果热心网友再一回答，万一回答的还不是特别在点儿上，您要是再焦虑的话，可能这事儿就有一点麻烦， 就更麻烦了。 对，千万不要着急。刚才看我们主任说的这个数据，一年以内一年半才只是成功受孕，包括他后期经过这个受孕成功以后，通过我们的输卵管到达我们的子宫，包括后期的这个生根发芽，他都是会经过一些这个优胜劣汰，看能不能成功的保留下来，也是为了你后期的宝宝生一个健康的宝宝，而所以才设置了这么多障碍。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的人体是一个特别奥妙的一个小宇宙， 对， 对吧？ 其实从整个跳出啊，人类从整个自然来说，人类进化要这种，其实这是对人类的保护啊。生殖就是说人类进化，就是人一定要越来越进化的更优秀啊。其实这是赋予你的这个一种。我觉得老天上天给的礼物啊啊，所以呢，大家也真的不用一定要放宽心态啊。 对， 那我们这个等这个健康的小宝宝是要讲缘分的啊，所以呢，一定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对。 这个呢是就是我们对就是生育能力的生育力啊先清楚的一个概念啊。那我们看看年龄呢对卵巢功能的影响。首先呢是从数量啊。其实这个生育能力卵巢 的 数量， 不可逆的那一部分，大家一定要认真听。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是女性的这个卵巢的卵泡数啊，那是在下降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实际上这个卵泡是在胎儿期，在二，就是说女性在妈妈的宫内啊，就是女性的 在 胎儿期 里边的时候， 对，大概有600-700万个啊。那么到出生的时候呢，那就成了100-200万个。到了青春期呢，那就剩30-60万。 这个下降的速度怎么这么快？ 几何式啊？是的。然后呢，到了生育年龄的话，就400-500个啊。那么这个卵母细胞能够排卵， 就说一次呢，一个月经周期会有好多，有好几个卵泡在长， 嗯， 那一定选那个最优秀的， 最好的， 哎，对， 嗯， 我们叫优势的卵泡，优势的卵子。那么在整个生育年龄化，我们可以看看，只最后剩下多少个，400到500个啊，400到500个能够排卵啊。那么到了绝经期以后呢，那么就剩几百个，到了绝经后期啊，那么就没有了啊，那就完全卵巢纤维化就衰竭了呀，啊，这个呢是年龄的影响， 确实是不可逆的， 就是一定要珍惜。你看现在呢，当然现在网上有一些，比如说57、8岁、60岁啊还生孩子的啊，这个报道是有，但是那个是太 极个别， 极个别的啊，极个别的，往往可能不是通过自然的这种方式啊，怀孕啊。所以呢这个不值得去，因为这个年龄化受孕的话它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包括生理上心理上。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卵母细胞的质量，刚才说了数量是在下降，它的质量也在下降。 哦，不光数量下降，它的 质量 也 是 在下 降 的。 那么胎儿出生啊，胎儿新生儿出生以后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卵巢的一个表现，就是女性的卵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呢有好几个，有三个吧，打小点儿啊，我们就提示的这一开始有几个，一批啊，一个排卵周期会有好几个卵泡会发育，那么在这个发育过程中呢，那只有一个最好的，从三个变成了最后一个啊， 成熟的卵 啊，对，成熟卵，然后再排出啊，排出以后呢，我们这个就如果没有受孕啊，或者是排卵以后呢，我们就剩下的卵巢，就这个卵泡呢，就逐渐呢就发育成黄体啊。那么这个黄体呢，我们叫分泌的叫孕激素啊。那么它可以作用于内膜啊，让内膜同步化。然后呢，这个如果没有受孕以后内膜脱落，那我们就要来月经啊。这个呢，就是女性呢这个卵巢的功能啊，那就直接影响了女性的这个月经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讲生殖必讲的，就是这个对卵巢的影响啊。从0岁到60岁，这个卵泡的数量随着年龄增长是下降的。我们说了最好的生育年龄是在20到30岁，为什么？就说20到50岁低质量的 卵 母细胞的比例啊，那就看20岁的时候它的最低，那么30岁到20到50岁这个曲线是逐渐上升的， 逐渐上升， 对，那就随着年龄增加的话，这个卵母细胞的这个质量一定是在下降的啊，不好的数是 不好的数是往上 比例是走的，它两个有个交叉，交叉在哪儿啊？ 40岁往前一丢丢啊，40岁 、在30到40岁啊，就是20到40岁这个阶段交叉呢是在40岁，所以40岁是一个什么呀？女性年龄的一个关键期， 临界点了 啊。对，为什么临界点？实际上呢，在我们这边就是在我们医院啊，好多因为。就是合并症的比较多嘛，啊，一些我们所谓的高危多，40岁的女性，生二胎的比例和一胎的比例都不小啊。我在想啊，大家，从我们这个客观的数据呢，建议啊，如果有条件，尽可能的啊， 往40岁往前赶 ，能往30岁以前赶是最好的，30岁有点困难，我觉得可能在大城市里头，对大家的这个。 工作 生活压力啊， 对， 方方面面压力估计是压力比较大啊，这个就是负担比较重。我想着一定不要超过40岁啊，一定不要超过40岁。 尽量 后面对这个呢，是从我们就是卵泡数和卵母细胞的质量，那就意味着是什么？这是受孕能力。那受孕以后，后面年龄的影响在什么样呢？我在后面给大家提示。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龙燕龙主任和大家分享年龄及肥胖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 那我们再接着往下走，对于女性来说最佳的受孕的年龄是什么？22岁啊，22岁 这 时候她的一个月经周期里面受孕能力是25是最高的啊。我们要生育一定要什么？赶在35岁 之前啊，35岁之前，到了40以下呢，就是一个排卵周期，你只有就是你整个一个月经周期，你只有一成的机会可能才受孕。到了45岁， 我觉得不敢看了，主任， 3%左右了吧，就会更低， 非常渺茫，可以 这么说吗？对对对，概率就很小很小了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帮大家去直观的理解啊。30岁之前啊，那么 一定要在该干的时间段去干该干的事儿， 没错啊。尤其这个生孩子的事情，一定我很努力的去考。我废寝忘食的去学，那我可能考到硕士，考到博士，或者我会拿一个很大的项目。但是呢，我很努力的去做这个，去那个，不见得能怀得上孕啊。 因为时间不可逆，你的身体、你的卵巢，它都已经不允许了。 没错，没错。那么我们可以看年龄对生育能力的影响，这有一个数据啊，这就是随着年龄增长的活产率。刚才说了一个卵母细胞受孕，这个是最终的抱在怀里的宝宝。20多岁的时候那个500多，500到500，550左右。到35岁的时候到400左右啊。那么到了45岁以后，那么100不到。那我们从30岁的时候大概是在400。那么从这个时候来看的话，那500和你45岁的100不到差了5倍。 是。 啊，差了5倍。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你最终抱到宝宝的这种概率是明显的一个打折扣的啊。 怀孕成功只是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你还要经过一个十月怀胎的这么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阶段，中间会不会发生一些 这样那样的问题？ 对，抱到怀里还是会有一定的损病折将，可以这么说吗？ 对，是的，是的，是的，可能年轻20多岁，那个活产是6%多啊，60%多啊。那么真正的我们到了50岁以后的话，这个数据就明显的就是才100多了啊。 是的， 10个里头可能才有一个啊，这是怀了孕以后你最终能不能如愿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生育能力呢影响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啊。它这方方面面的啊，它可能会卵母老化呀、质量差呀、染色体的问题啊，那个它的功能的问题啊，还有呢激素水平呢，就是说年龄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激素水平引起它的排卵的障碍，包括随着年龄增加伴随着生殖道的疾病，像子宫肌瘤， 对， 还有现在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上长囊肿等等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啊。随着年龄以后，这个就是对你生殖的叠加的一个作用。 总之，年龄越大，遇到的这个生殖方面的疾病啊，或者是什么坎坷也会越来越多。 没错啊啊，这就是一个年龄啊，它对女性生殖的一个影响。 嗯， 咱们国家目前啊，这个就是我们育龄女性怀孕的年龄的一个变化啊。我们看，2019年呢，这个学者呢，他报道了以后，我们就是近几年5年啊，30岁生育女性的比例啊，那么从这个4.2上升到19.2，翻了4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了30岁，这个才要孩子的啊，原来是才不到5%，现在呢都已经1/5，就是他就是说年龄30岁占的人越来越多，就是说他的生育的整个是推迟的， 年龄线是往后移了， 往后移了， 因为可以从生活中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自己像，我是80年代出生人，但我觉得我们妈妈的那个大概就是 20岁左右， 20多岁， 对， 23、24、25岁的样子，基本上就都抱在怀里了， 嗯， 但是到了我这个年龄，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早的，但是非常少。我的第一个宝宝正好29岁，卡了个边儿。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过了30多岁，也不要太焦虑，咱们就尽量的，不超过35岁，对吧？不超过35岁，往后改一改。 对。 那么，如果说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半年要不上的话，也不要着急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等那个健康的卵子、健康的宝宝啊？ 对，让它自然的优胜劣汰一下，然后我们的生一个比较健康的宝宝，对你的后期、对你宝宝的喂养啊和宝宝的未来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 不要一味的去，因为我也看到过有一些就是，可能在那个就是怀孕期间，他就是拼命保胎，但是留下来的结果并不是非常好的案例也是会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遵从我们的这个大自然的给我们人类的这个权利， 对， 优胜劣汰，对吧？ 对，是的。那就是全世界啊，这个女性的都会面临着一个生育年龄的一个推迟啊啊。那我们可以看看，就是从有一些数据哈，就是2000年到2014年呢，那么在就说美国吧，因为那个 美国他们 CDC 的那个数据呢，他们整个生育年龄也是明显的推迟，高龄的呢也占的比例是逐年也是增加的。那么他们现在呢是在35岁以上的啊，那么这一部分呢，这个就是女性选择去生育生产，上升了大概23%。那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年龄对女性的生殖能力的影响啊，包括我们刚才说了对卵泡的数量、卵泡的质量啊这些方面的影响。那我们对于年龄以后，刚才说了在怀孕之前的那一段啊，那么我们怀孕以后的影响是有哪些呢？那么年龄尤其高龄啊，对这个怀孕整个过程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为本身怀孕这个过程当中女性的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啊，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负担也是在加重的。那么怀孕本身还会对女性带来一些疾病，比如说前面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控糖的问题，那么整个怀孕当中因为孩子在不断的生长啊，那么胎盘产生一些激素呢会对抗胰岛素，所以这些孕妈妈会出现一个妊娠期的糖尿病。 对 啊，那么这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要一定要是做好方方面面的一个准备啊。那么刚才提的一个血糖的问题，那么怀孕以后还有一部分人会出现高血压啊，那么10个人里头大概会有一个人会出现一个高血压的问题啊。那么年龄在这里面呢起的作用还是挺重要的啊，因为年龄的话，一个呢在早孕期，他年龄大了以后，刚才说了，你即使种上了、怀上了，因为它的质量的问题啊，卵泡质量的问题，它流产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怀不上着急，怀上了流产那就是伤心了，对吧？ 对， 那就打击就更大了。 是 啊，所以早孕期呢，它会流产的风险是增加了。那么到了中孕期，那么可能会出现高龄还要面临什么问题啊？忧生忧郁，你要做好多的检查， 是的， 做唐氏儿的筛查，可能要做小孩心脏的一个筛查，那你就说你整个产检的这个内容也增加了。 是的， 啊， 我觉得就是刚才主任说到的这个，包括这个唐氏儿的这个筛查，可能我们普通的这就是没有到高龄的这个，就是直接抽一管血就 OK 了。 对， 可能你到了这个高龄以后，可能会不会就要 去做对无创做羊水的穿刺， 对， 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稍微的注意一点，在那个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呢，尽可能的把我们的这个怀孕呢这个年限往前稍微的提一提， 也会省很多事情。对， 这确实是因为我有身边也有一些朋友，确实是年龄稍微大了一点点，他卡了边儿，35岁，确实也是就直接是羊穿去的，检查下来，但是还好，结果都现在宝宝已经抱到怀里了，大家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幸运的， 对 吧， 对 主任？ 是的，是的。就是说，如果你是高龄在怀孕的话，你可能会在整个孕期的产检的负担会要更多一些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因为随着伴随年龄增长的一些疾病也是在增加的，你比如说有慢性的高血压，或者原来就有糖尿病在合并怀孕啊，合并妊娠的，和你妊娠期的这种的轻度的这种糖耐量受损啊，轻度的这种糖尿病还不一样。 对， 假如你孕前就有糖尿病的，那么你整个孕期再加上高龄，可能你会就是说你这个面临的风险会更高， 风险和困难都会更多。 还有高龄牵涉到后面的分娩方式啊，还有那个高龄以后的一些就全世界范围内的啊，因为孕产妇的死亡我们提到的这个就是概念吧啊。那刚才提到的就是早孕期，那么就是最最重要的话题就是一个流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时候卵泡的质量是在下降的，那么我们唐氏儿的筛选在高龄一定是增加的啊，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如果染色体有问题，它流产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对， 就说有的包括我记得我们院原来有一个同事啊，她是都40岁了才怀上宝宝，非常非常高兴，到了13周的时候就胎停了，后来做了一个染色体，就是一个18-3体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说年龄大了以后呢，那怀疑开始说怀孕了，非常非常高兴，从这个特别特别高兴的，从大喜到大悲， 是， 真的是这样子啊， 觉得这个心情有点像坐过山车啊，终于成功， 对， 但是很遗憾，我们的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基因的问题，这个宝宝我们不能留 ， 留不住， 对， 所以就还是，给大家敲一个警钟，注意一些。 所以呢，就是年龄增长的话，就是这个 卵子的质量啊，我这个宝宝的质量，它和这个是相关联的啊。那么到晚期的一些并发症啊，刚才说到的一些糖尿病啊，还有一些那个高血压的问题，包括早产的这些问题，它都要比这个就是低龄的人的这种风险啊， 要高， 是相对哎对，更多的就是年龄和合并症的一个叠加啊，那么会给怀孕期间的一些问题要增加它的一些风险啊。到了这个41岁以后，这个流产的概率能到多少了？ 40。 我们27岁的时候流产的这个概率呢是在10%，这个还不算生化啊，因为现在大家一测化验以后呢，大家一看化验，那呀怀孕了，可高兴了，过两天来月经了啊。 啊，对，我觉得主任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 一样啊，就为什么说只有的重，就是我们一个是受孕率低以外，如果早期的这种生化，可能人类的这个流产的概率是更高的啊，那可能能到的甚至30%，或者说报的会更高啊，因为他这个人群你不可能每个病人来月经或者 有的可能会不会存在监测不到的情况， 对，是，但是这是自然现象啊，这其实就是一个自然现象，也是个自然淘汰。 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女性就是生化了，所以不用特别的担心， 很正常， 很正常，没有关系。 对，大家不要老去查化验啊，其实在我门诊的话经常会碰到有一些女性就特别的焦虑，说我测了一个那个来月经推了两天，肚子有点疼，一看生化了，说那个就特别着急，说我是不是有问题啊？其实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对于大多数健康来女性来说，它还是一个自然的一个选择过程啊，所以大家不必太过于紧张。27岁的时候，她自然流产的这个胎停的这个概率是10%，那我们看看到了35岁以后呢，那么这个概率呢就到了将近20%啊，就15%以上。那么到了40岁以后，我们可以看刚才说飙升到40，那么到了45岁啊，那年龄更大的时候，42、43岁以后，那我们可以到60了 ，确实是。 所以呢，如果说你的年龄大了，40岁以上的话，有40%的怀上以后，刚才说了。40岁以后，你怀的概率才10几， 啊， 终于怀上了以后，你可能还有40%多的流产的概率， 生化掉、再流产掉的这些，所以就是 对，所以呢，就说真正的，你看抱到手里的会更 开花结果的时候， 对，你看到最后可能1/1000里面可能才到100啊， 对 啊，100个里头相当于就是。就很少很少了啊，所以呢，展示给大家的意思是，千万千万，一定要早要孩子。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龙燕龙主任和大家分享年龄及肥胖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点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这里是北京，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眠，聚拢一傲牛。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有故事里的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